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这些年来一路听过来的情歌，实际上就是一本爱情的音乐教科书。这其中的每一刻，我想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全部经历，但是你可以在音乐里去感同身受。坦白地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并不是一首完美的歌，因为唱歌的人不够冷静，他并没有发挥出他最完美的样子。但是这却是一首很深刻的歌，因为唱的便是他本人的故事。这个唱歌的人叫做金志娟，我们也叫他娃娃。年轻时候的娃娃喜欢上了一个北京的诗人，他打工半年，把积蓄兑换成了北上的机票，但是最终没有能够阻止这段感情的结束。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牛肉面馆里，在托盘纸上完成了这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漂洋过海来看你》。 将 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语言，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一起来翻开这本爱情的音乐教科书，看看这一刻异地恋。你还记得那部老电影吗？它叫做《双城故事》，这是陈可辛的处女作，曾志伟还有谭咏麟、张曼玉的主演，讲的是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一个女孩的故事。曾志伟呢，也因为演了这部电影而意外地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几年之后，莫文蔚用这部电影的名字发行了一张专辑，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异地恋的苦森森，他很轻松很活泼，用四分钟的时间把香港和台北两座城市当中那些完美的生活细节和爱情故事都装了进来。双城故事，

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哦，哦，哦， 这是一种奇妙的巧合，两首关于异地恋的歌，但是讲的呢却是同一段感情。1996年的时候，袁惟仁写了一首歌，他交给齐秦来演唱，收录在他96年的那张《丝路》的专辑当中。包办了词曲的袁惟仁，其实当时正是依照齐秦的感情状态写了这一首歌。18年之后，这首叫做《想念》的歌回到了袁惟仁的手上，而此刻他才真正能够读懂当年他在歌词里所描绘的心境。想念来自于黄淑慧和袁惟仁的合作。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失眠是你枕入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醒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打开爱情的音乐教科书，学习这一刻异地恋。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的填词人呢正是异地恋的受益者，他叫林秋离。当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个词人，直到遇到了他的太太熊美玲。那个时候熊美玲正好和他的前男友分手，准备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去到美国。在等待办理签证的日子当中，熊美玲和林秋离相识。熊美玲走之后，林秋离写了一首歌寄到了美国，这首歌叫做《一生情一世还》。熊美玲听完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感动，她正是因为这首歌回到了台湾。所以纽约对于林秋离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后来填词的作品当中也有一首关于纽约的歌，写的就是分离的恋人，那是写给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突然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让感情在时间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飞过好几万里也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距离，我想只有经历过异地恋的人才能够精准地写下这样的句子。这首歌林秋离感同身受，所以花了不到20分钟就已经全部写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它也和纽约有一些丝丝偶偶的关系。当时呢，写歌的光良刚刚结束了纽约的学习，这是无印良品准备解散的一张专辑，而名字取名却叫做想见你。 我要我的远方，哪怕有些慌张，把面具扔到垃圾桶，奔跑在马路上，拥抱有些匆忙，离开有点发烫，勇敢的孩子擦干眼泪还会很坚强。不知道世界还能装下多少愿望，张开手，踮起脚尖就能摸到太阳，带着天真去流浪，放声呐喊去歌唱。要我的远方，哪怕有些慌张，把面具扔到垃圾桶，奔跑在马路上，拥抱有些匆忙，离开有点发烫，勇敢的孩子擦干眼泪还会很坚强。不知道世界还能装下多少愿望，放声呐喊去歌唱，不是生来就彷徨，只是我们太紧张。我带着天真去流浪，放声呐喊去歌唱。 碰在我手上，忍不住。